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Oh, 看，这些贫民居士问苦求粮而来的呀， 不好还你来不正而不忠之报之福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群凤冠上面的身子阔阔广大，里里是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这是阴道泉水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都是吃兵大嫂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